在笑看我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Shit.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Thank you.

你心里永远留我。 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同事呢，吃完饭在一起聊天，本来这饭吃的还挺开心，但是中间突然有人发问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？这个时候有人回答说，差不多14K 吧。听到这里，围观的人都开始惊呼，而随即彼此以及熟悉的人呢，就工作的问题开始侃侃而谈了。这样一个饭局显得十分的亲切，但是又多了一丝尴尬。福利怎么样，年终奖怎么样，未来前景怎么样，兜了一圈发现任何一项自己的公司都不如别人的公司。随后这个饭局呢，就陷入到了沉默的场景当中。我想这样的画面你或多或少有经历过吧。在刚毕业的那几年呢，可能我也会对别人的工资非常的感兴趣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工资太低，每个月除了房租和饭钱几乎都所剩无几了，买任何东西都会不由自主的考虑一下，甚至会看一看衣服的价签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因为一个问题，如果这个月的钱不够用该怎么办。与此同时，像初入职场的人几乎都会有这样一个状态，基本上每天加班能到晚上七八点，再坐公车回家，钻进楼下的快餐店随便吃一个便饭就已经10点半了，所以在工作日的时候看个电影都是提不起兴趣的，甚至到家呢就倒头就睡。可是后来随着自己工作越来越成熟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走出这样一个阶段， 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你的工作环境内应该也会有一群爱打探别人工资的人吧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样的打探除了能够满足好奇心之外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有一个前辈告诉我说，在他工作的6年里，从来都没有向老板提过加薪的事情，但在整个部门当中，就属他的工资涨得最快。每一次都是老板主动找他谈话说，哎，要不要给你加薪。但是呢，他也从来都不会在朋友之间谈论工资的问题，因为他说，为什么要谈论这个伤人的话题呢？如果他的工资比你高，你会不开心，你的工资比他高，他会不开心。如果大家都不提及工资的事情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说到这句话，虽然可能觉得心很大哈，但是想想也是，别人的工资多少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在职场上没有获得更好的岗位，那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让自己再去深造一下呢？或者是买一本书先充充电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相信到了一定的火候时，你一定能够胜任薪水更丰厚的岗位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是不是要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呢？毕竟抱怨是没有用的，知道了别人的工资同样没有意义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在听节目的同时呢，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在线互动，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加入。 到现在你说 sorry

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想起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 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？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对谁呼唤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最近呢，有一部毕业了纪录片，浓缩了很多求职路上的蜘蛛身影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那一路走来，总是在不断的成长，或者是艰辛，或者是孤独。但是呢，只有勇敢的迈出人生的下一步，才能够不负背后的期待和自己的拼搏。现在呢，也正处在求职找工作的高峰期，给自己一点信心，相信明天会更精彩。 969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，提出要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，原则上不再核准新的建设投资项目。山西省出台相关规定，从7月1号开始对多个职称评审事项松绑，其中中小学教师取消了论文的要求，职称评审一律取消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要求，基层农村工作可以放宽学历。四川省就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征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草案拟实施独生子女照料父母假每年不低于3天，并且建立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。近日，大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测试已经结束，最终结果将于本月22号前后公布。

不过在路边见到一些路标其实是不能停车的，一旦停车被发现会被罚款200并扣三分。那这种路标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在驾校学车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教育在路上黄线一定不能压，不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，黄色实线就是一堵墙。我们在驾校的时候会经常听到教练这样教育我们，的确黄色实线确实是一道禁止线，当它被湿化在道路的边沿时候，意思就是此路段严禁停车，包括长期停靠和临时停靠。如果是黄色的虚线，则表示允许临时停车但不得长期停放。车道两侧画有黄色的网格线，黄色网格线在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，这种网格线就是地面交通的指示标志。根据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，为了防止车道的堵塞，因此禁止车辆在黄色网格线内长时间停车。黄色网格线是由黄色方形边框构成的，内有交叉网格状的线条，在大城市的医院、消防等一些单位进出口位置。根据规定，如果驾驶人员驾车在黄色网格线上停车，则处以驾驶人20到200元的违章罚款，驾驶证扣三分。还有就是明确禁止停车的地方，一般都会打上红色的叉表示不允许停车，一般会有摄像头进行监控，而且如果被交警看到也会抄牌或者拖车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开车上路千万不要疏忽了沿途的标志，不违规就是对道路规则以及安全的负责。 一百年前你